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26号星期一晚上嘅搏击会，咁今日阿 Chris 咧就唔喺香港，因为咧佢同咗屋企人去旅行。咁所以佢咁開心呢，我就祝佢喺呢一刻呢喺台灣玩得開心啲。但係呢，因為呢個新常態關係呢，我哋每一晚呢都係做節目有酒有肉㗎啦。咁佢 miss 咗唔緊要，下次睇下佢有冇機會有酒有肉啦。咁介紹一下今晚嘅嘉賓先，自己介紹一下。 喂，大家好，我係前線科技嘅浩華。 浩華。 大家好，我是前線科技的 Muli。 Muli， OK， 前線科技喎，即係比較好似好 technical 咁，點樣理解前線科技呢？ 我想可能呢个真系好问题， 轻松一啲，我哋饮下酒先，系饮翻杯先，嚟饮啖先啊，要哼下杯先啊嘛，吓咁点理解前线科技呢？ 我谂系我哋嗰啲组员就系比较做啲系 technical 嘅位嗰度 ，technical 系啦，就比较技术层面或者系比较做啲 execution 层面嘅， 建战系咪 technical 嘅嘢？ 建戰啊，建戰佢哋主要打二次創作啊，網路23條多㗎喎、啊。 所以佢哋就唔係專團嘅一部分，不過呢都係好 technical 嘅。呢個就唔好問我啦，佢哋做嘢好 technical 㗎。因為今晚蔡奇要開會，如果咪搵佢上嚟。 OK、 啊。大家都咁 technical。咁我想問下啦，即係點解突然間所謂有鋪人覺得喂唔係喎，咁多專團自己 technical 都要行出嚟喎，點解呢？ 鋪人啊，其實咧我就唔係搞手嚟嘅， 係唔緊要 嘅。咁我哋嗰陣時都想揾啲嘢做下啩， 揾啲嘢做下，好拘謹喎、啊、兩位阿喵咧。 唉，我其實應該係最遲 join 嘅一個 member 嚟。 誒、唔關事㗎，呢個世界有時最遲 join 嗰啲係。反而是最 outspoken 啊，又或者最管最多噶嘛。 我點解會出嚟啊？冇啊，因為個政府太多荒謬嘅嘢咯。咁想睇下出嚟有啲咩可以即係自己做得到啊咁樣咯。 大概時辰上邊係大概幾時成立嘅呢？所謂叫前線科技。 我哋係喺今年二月先成立嘅，咁啊散後之後先成立嘅。 嚇， 係啦。 有冇人拉攏你啊？吹雞啊？ 其實 邊個叫發言人啊？ 我諗發言人就唔係我㗎啦，就係、是、開頭三位搞手出嚟先嘅，一個叫 Jimmy， 一個叫 Vicky， 一個叫 Tony。咁佢哋就開頭想打創科局嘅，咁慢慢呢就越搞越大，跟住諗埋我哋落水，就所以就形成咗而家呢個前線科技啦。 創科局，創科局我哋留返第二節先講啦。咁阿 Mew 都講過你背景啦，因為我阿 Chris 就介紹過你嘅。好猛料，即係好多 technical 嘅嘢。 梗係猛料，我係前線科技喎。 係啦，即係講嗰啲，佢唔係講人話喎、啊。即係通常我哋就要，你可唔可以講翻啲地球語言，講翻中文我明嘅。但係問題你係，誒成日你唔明啊咁。Oh my god！ 我其實我咧就係咁嘅，我係做之前咧我就做測試嘅，因為我本身讀爆 cam 嘅，咁就翻到嚟香港就叫做喺啲 commercial lab 度揾到份測試嘅工咁樣啦。咁基本上我做嘅時候咧就做到好雜嘅，因為我個部門嘅關係啦，咁我啲客要買乜嘢，咁我就要幫佢去睇下啲有啲咩測試要做啊咁樣咯。咁早嗰輪見到即係鉛水爆發咗啦，咁跟住我先好驚訝發現咧，香港原來即係呢個水務署啦，我哋全香港人嘅健康擺喺佢手上，但佢竟然好多嘢都唔知點做喎，佢唔知道原來。个源喺即系有源发生嘅时候，有源水爆发咗之后啦，佢竟然唔知道呢个源究竟系边度嚟啊咁样咯，咁我就觉得好惊讶，咁所以就想将我自己知道嘅一啲嘅外国嘅测试方法啊，或者个可能性嘅源头啊，咁我就写啲文咁样 post 出嚟啊咁样咯。 好犀利喎，话你建战咁嘅速度 啊！吓， 建战嘅速度系点嘅速度咧？ 乱扮喎，好快出到啊，好快有啲睇唔明，但系话喉好深，好似空过人。 OK， 咁就少。 係咁又唔係話咩嘅，即係其實因為我日常工作都會接觸到啦。 即係你當係個 report 咁寫啫， 都可以咁。 但係你又做 report， 政府又做 report， 依家爭咁遠嘅咧， 啊問得好。 呢個我就真係唔好知，因為我就係早嗰輪啦，因為呢個鏗鏘集啦，港台嗰個鏗鏘集，咁佢哋揾我幫佢做一啲嘅 台灣嘅鏗鏘集， 唔係港台， 哦港台 嘅鏗鏘集， 我學完台灣又集咁深， 咁我就幫佢做一啲俾一啲 technical 嘅資料佢哋啦，咁跟住先由嗰個記者口中啦，先知道原來水務署根本上好多外國嘅測試方法啊，或者一啲嘅標準啊，佢哋都冇咁樣咯，唔知點解冇資料嘅，完全係。咁我就覺得好驚訝咯。 你嗰時就覺得好驚訝啦。 係啊。 咁但一般你啲老闆係 commercial 嘅客仔，即係會唔會有政府咧？突然間？ 其實我對上一份工咧，就嗰間 lab 咧喺德國咧，其實佢係半政府嘅，即係非牟利 lab 嚟嘅。咁就 你意思係德國嗰間？ 係啊，德國 係德國政府，而家唔係講緊香港政府， 唔係香港政府，因為香港政府不嬲都唔重視我哋呢個行業噶嘛。雖然當然曾蔭權講過， 六大產業嚟嘅咩？ 產業啊 ，OK， 慘。 因為我冇記錯，我都有啲朋友即係升咗大學嘅時候，佢覺得佢自己對 cam 好有熱誠。即係我唔知你哋啊，咁即係在我讀書嘅時候咧，有條補 cam 好犀利嘅，叫化學教父嘅嗰、那個有叫 K 康，咁係現代嘅一個名師，亦都係老闆之一。唔係，曹宏威嗰個嘢係上電視嘅啫，真係補習叻過叫 K 康。咁但係佢教嘅 cam 咧，就真係好易入腦嘅。咁嗰個時代咧，就好多人話：哇 ，cam 係咪真係好似阿 Sir 講得咁型啦？係嘛，著件 lab coat， 大家都覺得自己係 doctor 咯。個問題就係好多人畢業咧，其實係去藥廠做 sales。 是啊、 即系呢啲系对于一般人所个即系个 perception 系落差好大嘅。点解你会突然间有份咁笋嘅工咧？即系做到啲学以致用嘅嘢咧？ 其实都唔笋噶，我哋啲行好难挨嘅，工作时间长啦，起薪点又低啦。 科学家嚟、啊， 而家冇乜人肯入行噶。 唔系、啊，你个科学家嚟、啊， 就科学家先起薪低 啊。系啊，起薪点好低啊？ 香港啊， 香港系真系好低咯。 你有冇睇過之前嘅節目啊？明辨是非啊，有幾個女仔成日走入個 lab 度咧，好繽紛嘅喎，又有啲 doctor， 又有啲教授即係招呼佢。 嗱咁樣講，我係講啦，我有啲同事正同我講話，佢後悔讀咗呢一個 major 添。 嚇點解咧？ 因為真係揾唔到飯食啊嘛，因為香港太冇呢個咁嘅。 香港冇藥廠。 第一冇好大型嘅藥廠會去做一啲嘅 research。 藥房算唔算咧？ 呢、這個就好多 藥房係賣奶粉嘅先生， 我上水嗰度好多 嘅藥房係賣奶粉嘅，唔係賣藥嘅先生，我指正一下你。 咁跟住香港人又唔好重視我哋啦，即係第一次。 我哋好重視㗎，前嗰排我哋先發覺原來我哋喂要驗血，原來排期排咁 Q 耐嘅，驗血完有冇超標啫？都已經搞咁耐啦，係嘛？點可以唔重視你哋咧？而家好多嘢你驗啊，所以2005年之。后落成嘅公屋都照验验啊，即系最好就系座座验啦，即系我觉得条条水龙头搵个 sample 验，咁唔会冇嘢做啦。你知唔知你新老板系边个？你就问民建联啊嘛，嗰啲葵青区嗰啲啊，咪有个嘢咧，俾人热叫走入铺个僆仔出嚟喺度抽水嘅，你搵佢做老板啊嘛？你话我收你一个平啲嘅 package， 而家帮你咧，你啲乜村冚唪唥个个水龙头抽个 sample 嚟验。包你放心系嘛，跟住俾个 report 你， 但佢唔肯俾我验啊嘛。 唉，呢啲文仔就系咁啊。 其实佢哋肯，我唔介意帮佢去安排做验嘅。不过验出嚟个结果就大家会唔系好想睇咁样咯。 好啦，嗱，即系再认真啲问你一问啦。咁、我试下今集节目咧就讲下啲比较即系唔同层面或者唔同 angle 去睇，或者 technical 一啲嘅。我未必明，但希望听过人会明吓。我唔明唔紧要呢个世界。开头。其实大家争论嗰个问题，点样抽 sample？ 咁好多人都识讲啦。究竟嗰个系一个 running water 啊，定还是一个死水啊嘛？即系究竟我系应该一开水就攞啲 sample 去验啊，定还是系由佢 blip 嚟嗲十分钟先至验啊？咁当然政府个讲法就好奇怪啦。即系如果你一 開咗龍頭攞杯水嚟飲嘅話，你係白痴，你戇居仔咁樣。你哋做 sample， 你會點樣解釋俾啲客聽咧？ 或者我講多少少啊呢樣嘢。 就係要你講。 因為咧喺99年嘅時候，其實水務署咧，香港嘅水務署做嗰個好大型嘅study 咁樣啦，咁佢請咗間 consulting 公司嚟做啦。咁喺嗰份文件裏面咧，水務署成日都話，我哋要香港市民一開個水龍頭就飲到水噶啦，唔使煲。啊！即系99年嘅时候，其实呢份文件喺水务署嘅网页度系可以揾翻出嚟嘅。 嗯， 咁佢成日都咁样强调呢样嘢，所以我到而家今时今日，佢话吓饮头啖水系傻仔嚟嘅，咁我就觉得好惊讶，点解佢推翻咗即系自己当年讲过嘅说话咯？ 咁但系嗰时个 report 有冇准则嘅咧？ 有嘅，其实佢哋都系 check 重金属，因为嗰阵时英国佢哋嗰边咧，即系有啲。新鐵喉咧就唔可以繼續用啦，因為大家發覺咧啲新鐵喉好容易生鏽啊，咁會令到啲水咧有怪味啊，同埋會有黃顏色啊咁樣啦。咁跟住咧就佢哋咧就想飛歐呢啲咁嘅喉。咁跟住香港當時咧就有跟佢哋跟英國政府去做呢一個咁樣嘅飛歐呢樣嘢啦。咁佢哋咪做好多 study 啊，睇下啲水係咪真係有問題啊咁樣啦。咁當年佢喺嗰份報告裏面，佢承諾咗話希望香港市民，因為香港係世界級嘅城市啊嘛，佢話 哦，犀利啦。 咁佢就話希望香港市民一開水喉就可以有水飲啦，就唔使煲嘅。 咁但係邏輯上啱嘅喎，1999年係世界級大都會啦，國際大都會。咁但係2015年只係 99年係， 2015年只係中國一個縣嚟啫。咁其實個水準降低咗，其實好合 呢位嘉賓都牙尖嘴利，你要翻兜 啊！真係 係啊，我覺得好奇怪咯。我哋而家 變咗個市啫。 係啊，我哋而家要同人哋咩合融合啊嘛，係咪啊？所以就搞成咁啊。 咁我想問你啊，英國佬以前。百幾年啲水管又唔見有事嘅，即係點解你唔覺得哇？英國突然間爆彈啊！哇！啲人飲完水啊，死人啦咁。 哦，唔係，其實咧 on and off 咧，其實佢哋都有呢啲咁嘅問題嘅，即係就算歐洲英國又好啊，德國又好啊，其實佢哋以前都有嘅。咁、但係咧，因為隨住 technology 嘅轉變啦，因為佢哋發覺原來係對小朋友啊影響特別好大啦，甚至乎孕婦影響都好大啦。 即係令到小朋友 retard。 係啊，咁有咁嘅危機喺度啦，咁佢哋做咗好多 study 咁樣啦，咁跟住未喺個 technology 度點樣去改變個物料咯，去嗰度着手咯。咁佢哋咧開頭嗰啲物料可能係佢哋要用好大量嘅鉛啊，先啦，因為鉛其實喺重金屬嗰度咧，佢係咧可以令到佢更加容易切割啊咁樣嘅。咁所以佢哋就為咗當時個科技未做到話可以將個鉛調得好低啊咁樣，但係佢哋不斷咁去做多研究啊，即係個歐盟咁多個國家啊，咁做咗研究啊，咁啊發覺，咦，原來唔係，我哋而家新科技可以做到好低嘅喎含鉛量，但係嗰個物料仍然個即係性能好好喎咁樣，咁佢哋所以佢哋其實喺近呢幾年咧，係將嗰個含鉛量標準水個含鉛量標準係降低咗啦，英國都降低咗去十微克 per liter 咁樣啦，即係跟咗世衞嗰個標準咁樣咯，咁That's why 其實英國是一路在轉變緊，是我哋香港停滯不前咁樣咯。 哦，同埋最緊要就係英國有幾多公營房屋係牽涉到呢啲超標嘅水板當中咧？而家香港大鑊在就係話，你超標嗰啲係政府起嘅嗰啲樓，大佬。同埋政府唔係唔使錢起噶嘛，係俾咗好 Q 多錢人哋起噶嘛。 係啊。 咁啊，我有樣想問啊，因為嗰排咧我都唔係太難，都做咗啲功課。有一個問題，其實我想問咗好耐。究竟成日講？個水嘅鉛含量超標，咁大家知係鉛係唔溶噶啦。咁鉛亦都唔知算唔算係一種叫 abundant material， 即係喺大自然係多唔多？即係譬如喺英國咁，好坦白講，佢嗰啲水未必係所謂叫香港咁犀利，有濾水廠啊。又或者其實英國飲咗好多可能 hard water 嚟嘅，唔一定係好似一個 water plant 出嚟嘅。咁加咗好多氟啊、fluoride 啊，嗰啲好多唔同嘅嘢。咁算唔算係英國啲水嘅含鉛量比較高，或者個標準都唔同香港差唔多咧？ 其實鉛係要開採先有嘅，咁就唔係話你真係，除非你嗰個國家會有好多嗰啲電子零件抌出嚟，電子物料抌出嚟，或者做好多漂染。咁樣就會有機會個水會有大量嘅鉛咯。 咁、但係大佬而家唔溶水喎，咁嗰啲鉛係咪就咁我擺隻杯落去，擺啲鉛落去，即係好似某位人兄講就係啲鉛筆都有鉛啦，咁我擺支鉛筆落去係咪 杯水就有缘啦？ 唔系， 唔用噶嘛，咁点先会有缘呢？ 因为其实佢，譬如水喉、水管里边点解会有缘出嚟呢？就系、是、因为个水管应该系佢嗰个物料做得唔系咁好啦，咁佢出现咗呢一啲生锈啦，咁同埋水佢本身即系都有酸碱值啊咁样噶嘛，会侵蚀嗰、那个即系嗰个喉管嘅保护面啊咁样噶嘛，咁同埋譬如另外一个缘嘅。来源咧就系胶料嗰度啦，其实 胶料， 其实塑胶料都会有源嘅，因为源咧另外一个用途就系做 stabilizer， 即系做塑胶里边嘅稳定剂啦。咁政府咧就完全冇验到塑胶嘅，佢哋嗰啲报告，我就唔知点解佢哋唔做埋啦。既然你都谂住做开啦，咁点解唔做一次过做晒咧？咁样 哇，你咁讲好得人惊喎、啊。咁点先为之叫做？嗱，我組織一下自己聽到嘅嘢啊。如果膠裏面有嗰啲 plasticizer 係可以所謂釋放咗啲鉛落啲水度，咁基本上就嗰個 case 已經唔係在乎就係話係唔係焊接物料出事，亦都唔係在乎話個鉛，即係嗰個水龍頭係咪含鉛咯。 嗯。 咁一般情況下，乜嘢先會導致到啲膠會釋放啲鉛質落去？ 你 氧化都会㗎啦， 氧化啦，同埋你即用得耐啦，因为佢有酸碱值嘛，咁你不断咁侵蚀佢嘅，佢都会有机会渗出嚟囉，如果你嗰个 polymer 做得唔好嘅时候。 啊、開始真係好似好技術啦 ，polymer 啦，有膠啦，而家 係 有少少科技啦，係啦。咁、 啊、 我想問下香港咧，主要大廈啲所謂叫做水管咧，係、 嗯、 用乜嘢多嘅咧？ 如果根據水務處嘅文件啊，咁就應該係用銅喉嘅。跟住咧， 講笑啦。 跟住咧，佢嗰啲其他嘅部件咧，就應該係用銅合金嘅。 銅合金同銅有乜分別呢？即係會唔會個抗腐蝕性係低啲呢？ 其實銅合金就佢有 copper alloy 係咪叫做 copper alloy 係啦，咁佢就係有好多唔同嘅重金屬即係造成嘅一啲喉管啦。咁當然係比銅純銅嘅喉係會平啲咁樣啦。咁但係因為銅合金佢嗰、那個佢因為佢通常銅合金佢攞嚟做啲部件，佢會係唔同嘅形狀，咁佢係會比較容易做出嚟嘅，相比銅，即係如果你用純銅嘅話， 哦，即係個 fabrication 係啊，係啦， 即係平啲咧，簡單嚟講嚇， 係平啲咯。 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你以你了解嘅，咁我又講翻英國啦，會係多純銅嘅水喉定還是係多生鐵嘅咧？ 生鐵其實佢飛歐咗㗎啦， 係啊，我真係背啦。 係啊，因為佢會影響到啲水，令到啲水有味啊嘛，有怪味啊嘛，即係有啲好似生鏽味咁樣啦，所以佢哋就基本上係飛歐咗。 咁啊死啦！據我所知咧，香港好多屋苑咧都仲係用緊生鐵喉 嘅 喎。 啊，佢可能應該係裏面可能有條 liner 喺度嘅。即係有個塑膠嘅 liner 咯。 哦，咁啊死啦！你頭先啱啱講完個塑膠又話會有鉛嘅，咁啊即係 咁，所以其實咪要做測試咯。因為咧，譬如咧，佢歐盟啦，佢哋咧其實係所有佢哋呢啲部件佢都會做測試嘅，即係會首先係生產前啦，嗰、那個生產商生產前啦，佢哋會做測試合格曬啦，跟住生產完之後咧，佢都仲要喺。即係個 mass production 度抽嘢嚟，抽啲板嚟去再做測試，咁合格，即係 make sure 佢哋冇換料啊，咁先收貨噶嘛。 死啦！你知唔知香港好多屋苑咧做大維修咧，佢話俾你聽，佢換咗條喉咧，都未必係真嘅。即係佢話俾你聽，係啊，大廈呢條主食水管咧就會換咗嘅。咁但係突然間換咗，你又會唔知嘅喎。 但係譬如話拆開講啦，咁換嘢啦，咁其實換完之後，佢邊個 check 嘅啲嘢？ 其實 水務處咧， 水務處而家係冇 check 過。 水務處做乜嘅咧？其實 呢個我都係一個好問題，因為我都係最近先發現咗水務處原來咧，佢喺 approve 嗰啲物料，即係俾嗰啲所謂嘅 license pumper 裝嗰陣時咧，佢哋嗰啲報告可以係受十年前嘅報告都得嘅。 十年前的報告 係啦，即係佢嗰份報告係冇 deadline， 即係冇限期嘅，冇話 expire 幾時 expiry day 啊嗰啲冇嘅。即係我譬如我十年前做咗份報告啦，係 for 一個銅合金嘅組件咁樣啦。咁我十年後我想攞去水務處申請話，我而家裝呢個銅合金組件啦咁樣，水務處一樣照受你份報告嘅，佢唔會話。質疑你話喂十年前嘅物料同十年後唔同咗冇嘅喎，佢哋一樣受咯，好奇怪咯，水務處。 即係個程序上佢要有一份報告就證明你合資格。 係啦。 但係你嗰個報告咧就係十年前阿爺做落嘅。 係啦，都佢都照會受咯。 咁但係佢冇牌照嗰種系統喎，咁其實佢受都唔出奇喎。 即係譬如話我攞咗個免死金牌，我二十年前我冇事嘅，咁二十年後今日。 即系你攞明朝嘅剑咪斩清朝嘅官， 哦， 或者系 佢而家基本上就 系 有啲咁样。 明朝嘅元帥俾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子民飲啫。 系啊，佢而家就系有咁嘅情況出現咗。 好啦，咁你頭先講咗咁多，你贊唔贊成就係一般人咪最好你都係開個商用投資攞杯水就飲飲嘅。 咁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其實我贊成嘅。 係啊， 係啊，安心啊嘛，買個保去，買個安心咯。 咁係要啦，如果唔係你都話冇冇嘢做啊，要每一個人要。 咁我唔係，其實我唔係做水嘅測試嘅，咁、啊、我而家係我係做其他物料嘅，咁呢樣嘢同我冇關嘅。 係 係啊，可能等我啲同行更加多生意咯。 但 係、老實講，驗完又點咧？咁我都冇有冤無路數噶。 咁呢、這個就真係要睇下。睇下立案法團嗰啲可唔可以幫你去追討咯？ 立案法團就冇得追討呢啲嘢嘅喎，即係我都唔知喎。 其實我都唔知而家可以點樣做。其實香港人好而家好迷茫，我哋個個都 迷茫就係啦。我都正想問你啦，即係如果嚴到超標，大家都係企咗喺度。唔係咁，其實老實實，即係如果你係住喺公營房屋嘅，咁你梗係要揾翻房署啊、房協啊，揾翻政府啦。但係如果你揾私人承建商嘅話，基本上你都係追討。即係其實你第一個責任，你係同法團講，法團嘅責任咧就係同管理處講。咁但係管理處都係使唔使揾個承建商幫你換換佢？咁、個問題就話，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咁座樓有啲人落成咗耐，有啲人落成咗唔係咁耐。咁你如果係新樓嘅好啊，揾翻發展商啦。咁但係有啲都好話唔好聽，過咗幾十年㗎啦，即係追就真係冇得追㗎啦。同埋邊個證明到嗰啲源係佢落成嗰日有先？即係因為而家個問題係有好多就係話喂嗰條村好似入咗火幾年，就已經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咧。咁、你又唔追佢起嗰個唔得㗎喎。咁但係喺自然个情况当中，日常生活当中，你都话啦，胶都可能释放到呢啲缘分啦，系咪？我哋咁有缘分，咁嗰啲真系冇得追嘅，系咪就系等于你个身体上边接触多呢啲缘，你系咪真系一定 retard 咧？ 系咪一定 retard 呢个就真系好难讲，因为要睇翻你本身个吸收啊嘛。但系譬如小朋友就会吸收得快，因为佢哋要生长，因为我哋个身体系 recognize 唔到佢嗰啲重金属系咩重金属嚟噶嘛。咁但系佢哋譬如需要好大量嘅钙噶嘛，咁佢会当系钙咁吸收落个身体度咯。小朋友嚟讲就，所以佢哋系会吸收得 特别多咯， 特别多咯， 孕妇 系啊，因为个 B 个胎咁你 我个妈俾埋个小朋友咯。 系啊， 其实系个胎吸得快咯，因为个胎系会吸钙啊嘛，佢要生长啊嘛，个小朋友。 咁虽然你唔系医生啦，咁但系坦白讲，如果真系身体有好多所谓呢啲叫原积聚咗，有冇一啲 chemical 嘅方法，你系可以将自己啲原嚟减少嘅咧？ 吓，其实都系饮水，日常生活去稀释佢咯。 稀释佢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唔系话好高好高嘅话，即系佢要唔要去到40几微克，佢先会帮你去做嗰、那个我唔好知中文叫咩测， 英文得噶，我识听噶。 咁佢有佢即系佢就有个方法嘅，但系嗰个方法好多 side effect， 其实对身体都唔系咁好，同埋佢会令到你身体嘅其他好嘅重金属。即係好嘅金屬啦，都會整走埋咯，即係佢會令到你會流失好大量嘅鈣咯。咁所以其實就算係依啲醫生，真係除非你好高危，佢先會幫你做咯。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幫你做嘅。 但如果你自己，你係咪覺得點講啊？係咪就算自費都要走去做咧？ 你講驗血啊？ 頭先你話個 standard 係四十個 milligram 啊，係啊， 係44 milligram 啊。咁如果你真係好彩38，咁點啊？ 咁其实真係要睇返医生去决定嘅。咁、我唔係医生嚟㗎嘛，我唔可以帮啲医生去讲啦。係呀，咁但係即係因为44就係一个高危点嚟嘅。咁所以就一般即係我上网睇嗰啲资料啦，咁佢都係会去到呢个 level， 佢就会医生就会考虑帮你去做咁样囉。因为其实佢除咗会令到小朋友影响佢发育之外啦，咁仲会影响我哋身体嘅其他机能㗎嘛。即係係囉。即係會令到我哋啲 即係譬如五臟六腑可能更加 五臟六腑 係啊， 中醫嗰陣係講嘅點會唔會點啫嘛？啲月啊，可能冇吸收咁多啊。 嗯，咁我即係會影響我哋嘅健康咯。其實 O4 嚟講係 好。咁我想問下你而家階段跟進到去邊咧？係咪同阿火雲邪神有啲約定啊？大家揾啲嘢夾啊，政府咧？ 其實我寫一封信俾水務署嘅，我問咗好多問題嘅，因為咧喺佢嗰其實我 你可以簡單講講你封信係有啲咩內容。 我封信有啲咩內容啊？冇啊，其實咧就係、是、首先水務署話，佢話係冇，佢話歐盟咧冇呢個嘅 limit 啦，即係測試，因為佢哋做一個，佢哋其實做一個測試方法，佢哋用咗歐盟嘅一個測試方法，叫 specific migration of heavy metal 嘅。咁佢咧就話咧，我做完呢個測試，但係咧佢冇 limit 俾我去收嘅，我唔需要知道，我冇 pass and fail 會收嘅。咁我封信咧就其中一個問題就問佢，咁你冇 pass fail， 咁你做嚟做乜咧？即系做嚟托咩咁样？咁你跟得人哋做嘅，咁你加 adapt 埋人哋嗰啲 文做噶嘛？冇做又话佢冇做，有做啦。你又话佢做嚟冇用，咁好惨噶嘛？佢都 但系佢讲嘅嘢系错噶嘛？咁我咪要话翻俾水务署听咯。 会唔会佢知道其实有个标准喺度，不过佢唔公布噶啫？ 其实应该系嘅，因为佢如果根据佢，因为佢嗰份报告咧，水务署出嗰份调查报告有啲 tricky 嘅。咁佢咧就咧 读爆佢。 其實佢咧就唔敢用我因為一般我哋喺如果跟歐盟做啦，我哋個單位啦，應該係個單位個表達嗰度啦，佢就 check 我哋香港人嘅。咁我哋一般咧就會話係釋放咗幾多微克 per liter 嘅水咁樣噶嘛。我哋做嗰個測試嗰個單位應該係。咁佢咧就唔係，佢就轉換咗去話俾人聽幾多微克啫咁樣。咁就細好多嘅、哦，即係如果你用翻嗰個咧，幾多微克佢呢？ 即係成日長拉雲食都唔係好多啫。 咁其實 就係講個道理啦。 係啦，咁同埋佢就成日都話，同埋佢有好多部件咧，即係如果有睇過嗰份報告，發現咧佢有好多銅合金嘅部件咧，同當時嗰、那個承建商買料翻嚟俾佢哋話去 approve 嗰啲文件咧，嗰、那個含鉛量係唔同噶、那個。即係多咗好多啦，每一個部件嘅含鉛量都多咗好多啦。 即係基本上佢有曬呢啲 data， 不過就冇同你講。 佢有擺喺佢份報告裏面嘅呢、這個呢一樣嘢佢有嘅，公眾可能冇留意咯。 佢嗰份咪講最新嗰份報告啫，其實只係今年先做嘅啫嘛。 係啊， 係咯。 佢啱做完冇幾耐嘅啫。 其實鉛水唔爆佢都唔諗住做㗎啦，其實。 係啊，咁佢就發現同埋發現咧，承建商連個牌子都呃佢喎。系啊，牌子即系同佢而家去拆啟程村做嗰啲牌子都唔同埋啦，咁含鉛量又唔同啦，咁水務署咧就竟然用一個叫做咩數學方法啦，又話俾大家聽啊，拉雲嚟飲啊，你冇事噶咁樣咯，所以就佢全部超曬標，不過 你咁講做水務署幾開心喎，我乜都唔知道，日日可以翻去鬥份糧又放工啦。 唔係，如果你有睇到《鏗鏘集》嗰個節目咧，佢咪成日講話認知不足咯，我都唔知點解水務署可以對呢啲物料，即係同水食水接觸嘅物料認知不足咯，竟然佢咪成日都講咯。 佢自己飲得太多鹽水啊嘛。 嗱，雖則呢個所謂叫政策上面，又即係行政上面，你未必知佢水務署同成件事有乜關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水務署掌握咗咁多資料，你唔公布俾市民聽，或者唔係有系統咁，真係想每一個人都知道，即係嗱，點解我要咁講？因為咧，即係講呢單嘢嘅時候咧，其實我。即係講咗個好活生生例子，就係話屌，即係你飲水使唔使要睇說明書先？咁冇人講過俾我睇飲水要睇說明書啊嘛，咁即係唔使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出咗嚟咁多嘢，原來要睇說明書嘅喎。咁你如果冇叫我睇說明書，係你嘅責任，因為我唔睇嘅責任咧，咁我責任喺佢度啊嘛。咁個問題就係、是、OK， 而家你好啊，做個證人啦，咁detail睇咗咁多嘢啊 ，good work，good job 啊，咁有咩幫我夾佢咧？ 冇啊，所以你咪寫一封信俾佢咯。咁另外一個 point, 答你又點咧？ 另外一個 point 咪催佢答咯。同埋我最近就寫多封信俾林鄭啦。咁啊，佢既然 林鄭、啊、 既然水務署唔答我， 好惡個樣，好大膽嘅而家。 佢近排唔係做清潔嘅咩？ 唔係啊，冇做好耐， 冇做清潔啦。 咪官到無求膽自大啊嘛，而家係要 係啊，咁冇辦法啦，因為水務署唔答我啊嘛，咁咪要俾佢咯。 咁你咪要揾要喂吹下雞，揾扎人去係嘛夾下林鄭， 揾邊個啊理我去啊？ 讲呢啲嘢就太过坦白得滞啊！转头翻嚟休息一阵啊！